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个时辰后，史莱克七怪重新在三层聚齐，并请来了一位紫衣海魂师。听到众人表示要前往海神岛禁地，这位年约五旬的紫衣海魂师十分惊讶。 各位贵宾要去禁地？ 是这样的，我们接受海神大人赐予的考验，第一考的内容是穿越海神之光，因此必须要到海神岛禁地才行，所以还要麻烦您。 好的，那我这就带各位贵宾前往，不知是否还有其他需要？ 没有了。 在紫衣海魂师的带领下，众人出了海马城，直奔城外而去。一边走着，戴沐白一边有些疑惑地逼音呈现，向唐三问道： 小三，这是不是太容易了？我们要去的可是禁地，为什么这名紫衣海魂师都没有多问一句就带我们去？ 容易？现在的容易才代表我们要遇到的考验有多么艰难。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位紫衣海魂师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带我们前往禁地，是因为我们额头上的烙印。海神赐予考验的时候，不只是会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和潜力，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应该还会有心性的因素在内。而我们都获得了高等考验，还惊动了大供奉海神斗罗，他们才不需要对我们有任何怀疑。还有，既然我们要在海神岛禁地接受第一考验，那么这海神岛禁地的防御一定是极其惊人的，其中就包括海神之光。沐白，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刚才这位紫衣海魂师听说我们的第一考验是海神之光时，眼中甚至流露出几分怜悯的光芒，可想而知那海神之光是多么可怕。 小三，还是你厉害。不如这样好了，以后你带着你的唐门来星罗帝国吧，想当什么官你自己选，怎么样？ 你是在诱惑我吗？你就不怕天斗帝国和你拼命啊？想将唐门转移到你们星罗帝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哎，看来我只能感叹，为什么史莱克学院不是在我们星罗帝国了。 各位贵宾，现在刚出海马城，从海马城到禁地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我们是否加速赶路？ 从这里过去有多远？ 禁地在海神岛中心环形海正中，从这里过去大约有200里的路程。 那我们就加速前行吧，还要麻烦您带路。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对海神岛的面积才有了直观的认识。这片巨大的岛屿直径竟然有400里，虽然不算太远，但要走路恐怕一天也到不了，只有全速前进才能在短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得到唐三首肯，这位魂师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白黄紫紫紫黑黑七个魂环赫然出现，竟然是一位魂圣级别的强者。当他释放出武魂后，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细密的鳞片，通体灰亮。由于对海魂师不了解，众人也不知道他这武魂是什么。向众人示意后，这位紫衣海魂师骤然加速，他的身体前行方式十分奇特，双脚几乎不离开地面，速度奇快无比，如箭矢般的前冲。众人不敢怠慢，也纷纷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白沉香展开双翼，几乎是一个闪身的功夫就追到了那名紫衣魂圣身后，其他人也不慢，在武魂的释放下同时提速追了上去。紫衣海魂师前行片刻后，唯恐众人无法跟上，但当他回头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不再有所保留，全力加速。很快史莱克七怪就体会到海魂师和陆地魂师的一些差别。一般来说，魂师达到魂圣这个级别后就会产生质的飞跃，这一点不论是海魂师还是陆地魂师都是一样，因此这位身为魂圣的紫衣海魂师在魂力上肯定要比他们强上不少。可是他在全力加速的情况下，别说是敏攻系的朱竹清和纯敏系的白沉香，就算是其他人也都能够轻松跟上。海魂师在陆地上所发挥出的实力果然是无法与陆地魂师相比的，只有大海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 200里对于普通人来说，步行恐怕要两天，哪怕是骑马也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可是对于全力奔行的高等魂师来说，却不过是一个时辰的功夫而已。此时已是冬季，天黑得比较早，当夕阳西下，天边出现淡淡晚霞之时，史莱克七怪终于来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又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当紫衣海魂师停下脚步时，史莱克七怪已经被眼前的景物惊呆了。波光粼粼的海水在晚霞的映衬下散出无数彩光，海水环抱之中，一座小岛就在水域正中。岛上的地势很高，约500米。最为奇特的是，小岛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光。尽管那光芒不强烈，但史莱克七怪也看得出，那绝对不是来自于晚霞的光芒，而是小岛上自有的光彩。在小岛顶端，有一座宛如白玉雕琢的建筑，四方形，穹顶。从他们所站的地方，只能看到那建筑最外围由一根根巨大的白色石柱组成，它整体的材质是那么晶莹，充满了神圣的光辉。 这就是禁地？ 是的，这就是我们海神岛的禁地。供奉海神大人的海神殿，就是我们海神山顶唯一的建筑，也是真正的海神岛，又称之为岛中之岛。各位请看，在我们正面的就是上岛阶梯，那里就是你们需要通过考验的地方，一共是1001级台阶，只有通过海神大人子级以上考核的海神岛守护者才有资格踏上台阶进入海神殿朝拜，否则就会受到海神之光的阻挡。各位想要尝试考验，现在就可以去了，我会在这里等待你们，但请各位在海神山上千万不要喧哗，以免惊扰海神大人。 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从海神殿正前方向下延伸出石质的台阶，在晚霞的照耀下，白色的石阶反射光彩，宛如一条玉带轻搭在海神山上。史莱克七怪对视一眼，正要起步，那紫衣海魂师却像是想起了什么。 各位贵宾，在进行考验的时候，如果势不可为，不要勉强，只要快速退下神山，就不会受伤。海神之光，恐怕是各位未来的考验中唯一一件不算危险的尝试了，所以各位也不必有太多忌讳。 多谢您的指点，不过您就不用在这里等待我们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次尝试要多长时间，我们带了干粮。 没关系，各位不必管我。其实能够被海神大人准许接受海神之光的考验是一件好事，只有黑级考核才会有此一项，没有海神大人的准许，我们这些已经通过考验的海魂师也不能进入禁地范围。 听了他的话，唐三心中微动，不再多说什么。他招呼一声伙伴，搂着小舞纤细的腰肢，率先腾空而起，直奔环形海而去。环形海的宽度大约有200米，海中浪涛不大，说是海，其实就是一个环形湖。当然，这里的水还是海水，只是不知道如何进入岛内的。这次不是海马斗罗给予的考验，众人到对面海神山就轻松得多了，能飞的飞，不能飞的也只需要凭借奥斯卡的一根飞行蘑菇肠就足以抵达对岸。当众人飞行时，他们突然发现刚一进入环形海的范围，除了白沉香之外，每个人身上都涌现出一层淡淡的光芒。其中戴沐白、奥斯卡、朱竹清、马红俊身上出现的是黑色光芒，宁荣荣和小五身上出现的是红色光芒，而唐三身上出现的则是淡淡的金光，与他们接受考核时最后稳定下来的光芒一模一样。而就在他们身上出现光芒的时候，岸边的紫衣海魂师突然脸色大变，但是他想起的还是晚了。 就在史莱克七怪和白沉香刚刚进入环形海范围内时，突然间众人同时感觉到一股无法形容的压力骤然从身下环形海涌出，紧接着一道庞大的黑影破水而出，目标直取白沉香。那是一条鱼，体长在五米左右，前端的嘴宛如锋利的长矛，长度占据了身体的三分之一还多。骤然从水中窜出后，通体闪着黑光，再次加速，宛如一道黑色闪电般冲向白沉香。唐三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袭击，白沉香又飞在最前面，想要救援也已经来不及了。幸好白沉香这段时间跟随着史莱克七怪，不管是见识还是实际经验都增长了许多。感到不对，他的身体在空中骤然摆动了一下，显而又显地闪过了扑击。唐三将小舞暂时交到宁荣荣手中，下一刻他已经凭借瞬间转移出现在白沉香身边，一根蓝炎黄甩出，缠绕在白沉香腰间，将他拴在自己背后。与此同时，一个蛛网束缚甩了出去，笼罩向那冲入空中的海魂兽。其他人在这时也飞速跟了上来，戴沐白、马红俊、朱竹清呈三角阵型护住奥斯卡、宁荣荣和小舞。那怪鱼十分滑溜，尽管唐三已经计算得十分精确，但他还是身体轻扭，居然在空中变换了方向，化为一道黑线重新钻入水中，水面也重新变得安静下来。唐三精神力散开，仔细感受着环形海中的气息，再看看自己身体周围那层淡淡的金光，星眸闪亮。 怎么回事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